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孚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四集，找碧。潘如贵大步流星地走向端城门，锦衣卫校尉分列两侧，静若寒蝉。待潘如贵站定，宣读完贤德帝口谕之后，锦衣卫立即动手。沈泽川被塞住了嘴，锦衣卫手脚麻利地给他裹上厚棉底衣，让他面朝地趴倒。潘如贵在寒风里俯身查看沈泽川的情况，他抬指虚虚地掩住唇，咳了几声，柔声说：“ 你小小年纪，胆子顶天，敢在皇上面前做张做势。你若是如实交代了省尉的叛国罪行，倒也未尝没有一线生机。” 沈泽川闭紧眼，冷汗浸透了衣裳。潘如贵起身：“ 啊，割棍吧。” 两侧锦衣卫校尉当即齐声而喝：“ 割棍！” 紧接着又是一声雷吼：“ 打！” 话音未落，那包裹铁皮挂有倒钩的停棍呼风而下，重击在沈泽川身上。三棍之后又听得一声 着实打， 皮肉的苦痛像火一般燎烧着身躯，打得沈泽川再动不能，只能咬紧口中堵塞之物，血吞咽不及，含在齿间全是咸色。沈泽川残喘上存，睁开的眼被湿淋淋的汗烫得刺痛。天空阴沉，大雪如絮，廷杖不是谁都能够胜任的差事。所谓二十昏五十残，这棍子打下去，其中的门道多得很，一般都是家传手艺，练起来不比学门手艺简单。况且干这差事不仅要功夫好，还要有眼色，什么人要外轻内重，什么人要外重内轻，他们干久了，光看这些司礼监大太监的脸色就知道。今日贤德帝的旨意是照毙，潘如贵也没有爱惜的意思，那就是没转机，是必须死的人了。这些锦衣卫拿出了看家功夫，五十棍之内就要沈泽川命归西天。潘如贵掐着时辰，眼见沈泽川已经垂手不动了，他抬手拢着汤婆，正欲吩咐什么，却见那道上飘来一把伞，底下罩着位工装丽人。潘如贵面上的阴云转瞬散开，变作笑意，虽然没有亲自上前相迎，身旁的小内患已经机灵地过去搀扶了。 咱家给三小姐请安了，这么冷的天儿，太后她老人家有什么吩咐，您差个人来通传便是了。 潘如贵说着走近两步，花香衣轻轻抬手示意锦衣卫不要动。他生得娇艳，常年养在太后跟前，眉间又与太后年轻时有几分神似。在这去都，虽然顶着嫡城花家三小姐的称呼，却是谁都知道的宫中贵主儿，连皇上也把她当作亲小妹疼。花香衣慢声细语地说：“ 公公，这地上趴的可是中伯沈氏的儿子沈泽川？”“ 就是这位了，皇上刚下了旨要杖毙的。”“ 方才皇上正在气头上，沈泽川若是死了，沈卫叛国一案便不明不白。太后半刻前到了明礼堂，皇上已听了劝，多少消了气了。”“ 哎呦，皇上就听太后他老人家的劝，适才那雷霆之怒，咱家有心也不敢开口。”“ 皇上说廷杖，公公这不是照办了吗？”“ 是了，刚才急匆匆的听着个杖字，把这小子一顿好打，不知这人眼下该如何处置。”“ 皇上再审之前，且先拖回诏狱，此子的性命事关重大，还望公公告诉几大人，千万要好生看顾。”“ 那是自然，三小姐的嘱咐，几雷岂敢当作耳旁风。天冷地滑，小福子 把三小姐扶稳喽。 花香一走，潘如贵便回身对两列锦衣卫道， 皇上说停仗，这人也打得差不多了，拖回去。适才三小姐的话都听见了，那是太后的意思，回去告诉几雷，这案子里边都是神仙，要是人在他手底下有个差池，就是天王老子下凡也保不住他那颗脑袋。 小福子回来搀着潘如贵，肠道上空旷，他小声问， 老祖宗，咱们就这么放了人，回头皇上当真不会怪罪？ 皇上心里明白，这事儿挨不到咱们头上，千金一诺，君王最怕朝令夕改，皇上因着此次边杀十二部的进犯又大病一场，这几日已经思量着要给三小姐赐个公主封号，这是要讨太后的欢心。此时休说留人一命，就是别的，但凡太后开口，皇上都要应的。 潘如贵说着，侧头看向小福子， 你几时见太后改过口谕？ 不论什么案子，说一不二的才是真主子。沈泽川烧得神志不清，眼前一时是几木临死前的模样，一时是他尚在端州生活时的模样。端州的风吹拂着旗帜，师娘挑帘而出，手里端着白瓷碗，里边盛满了皮薄馅大的饺子。 叫你哥回来，片刻不消停，让他赶紧回来吃饭。 沈泽川翻过走廊的栏杆，几步到了师娘身边，就着筷子叼了只饺子跑开，饺子烫得他直呼气儿。出了门，见着师傅纪刚坐在台阶上，便蹲在纪刚身边。纪刚手里打磨着石头，偏头冲沈泽川哼一声：“ 傻小子，饺子值几个钱？瞧把你稀罕的！”叫你哥回来，咱们父子三个去鸳鸯楼吃顿大的。 瞧不上饺子，你行啊，真有钱娶什么媳妇儿，带着这俩傻小子自个儿过去。 沈泽川没接话，师娘已经拎了纪刚的耳朵。沈泽川笑出声，他跳下台阶，冲师父师娘挥挥手，就往巷子外跑，要找他哥纪木。路上下着大雪，沈泽川找不着人，他越走越远，越走越冷。沈泽川冲四下喊：“ 哥，哥，纪木，回家吃饭。”纪木。 马蹄声逐渐包围而来，大雪遮挡了目光。沈泽川深陷在马蹄声中，却左右都看不见人。厮杀声爆发在耳畔，热血迸溅在脸上，沈泽川双腿吃痛，被一股难以抵挡的力道压在了地上。他又看见了近在咫尺的死人，箭雨在风中呼啸，背上的人沉重，那粘稠又温热的液体顺着他的脖梗、他的面颊往下淌。这一次，他知道那是什么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 喜马拉雅的听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三生静水，很高兴在多人有声剧《将进酒》中为花香一配音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请多多支持，点击订阅、关注、分享，一条龙吧。